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相对且试，茄子琴要轻松很多，到底是女儿家年轻，又是头遭来开封，看着什么都透着新奇，忍不住拽住且试问东问西。 娘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才早上哎，怎么那一片还张着灯笼，这么热闹啊？ 多话。眼见前方展昭停下脚步，且试忍不住责茄子琴多事儿。这是皇上待的地方，自然不一样的。茄子琴嘟着嘴，老大不乐意。展昭知道且氏母女在被且万青拘囚时受了许多苦，与他们说话时便自然而然带了几分亲和。 且姑娘，这里是夜市，每晚有百戏出演，到晚上时还要热闹许多。 夜市？晚上的闹市吗？展大人，在我们允州晚上是没什么人的，那些小商小贩早回家休息去了。 开封会热闹许多，若得了空，晚上可以到夜市逛逛，这里的百戏很出名，有杂耍、顶缸、焰火戏、傀儡戏。 展昭忽然就沉默了，茄子琴正听得津津有味。 展大人，还有呢？ 包大人可能已经上朝归来了，我们还是快些赶路吧。 听展昭答非所问，茄子琴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想开口问他什么，话到嘴边到底咽了回去。回到开封府又是一场忙碌，将且氏母女交由张龙安置后，便去向包大人报备此案。包拯听得浓眉拧起，为官多年，这样的案子办得也不在少数，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听到仍是忍不住火烧中庭。回过头一想，这样也好，好过见惯不惊不闻不问，冷漠如冰。 属下在允州投宿时，擒住了茄万青派来的刺客，已经密令允州令将人犯押来开封，想必不日就到。 这下人证物证俱在，料想那个什么茄万青也无从抵赖。 公孙策面有喜色。 大人，可以派王朝马汉赶往允州，协同允州令拿人。 包拯略略点头。 展护卫，此趟辛苦你了。 属下职责所在，大人言重了。 出的书房，顺着廊道回房，比之方才雨更大了些，风过雨被打斜着扑上身，靠外围的半边身子尽数湿了。 展大人！ 欢快的声音，展昭诧异的抬头，正看到茄子琴快步过来。 且姑娘，不是派张校尉带你们休息吗？这里不好乱走。 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回去。 茄子琴俏皮地吐吐舌头，转身刚走了两步又回头来。 展大人，娘说要给你供个长生牌位，感谢你的大恩大德。 分内之事，谈什么恩德呢？让你娘不要费这些事了。 那怎么行？展大人，或许在你看来救我们的命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我和我娘来说是一辈子都不能忘的大恩。不只是我娘，我都会时不时为你上香祈福，求老天保佑好人的。 他说得郑重，也不等展昭回答，转身又要走。 且姑娘。 茄子琴停下步子，柳眉微挑。 能不能帮你请我做件事情？ 好啊。展大人，若是能帮到你是最好不过了，你只管说。 你方才说会时不时替我上香祈福，为我就不必了，能不能为我一位朋友祈福？ 朋友？为什么不为自己反而为朋友？那是什么样的朋友？ 是个姑娘。 姑娘？ 茄子琴的脑子快速转起来。 展大人，莫非是你的心上人？ 展昭没有回答，聪明的茄子琴却从展昭的眉宇间捕捉到一抹从未见过的温柔之色。 他不在开封吗？我能见见他吗？展大人，你人这么好，那姑娘一定也是个好人。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有点口吃起来。 你刚才说祈福，他生病了吗？是不是受伤了？严重不严重？他 不在了。 茄子琴一下子愣住了。 茄姑娘， 路过的张龙听到这番对答，又急又恼地从后面抢上来。 后面是大人的书房，你不能乱走啊。 茄子琴没有留心张龙的话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个错，很是忐忑地看着展昭。展昭却没有再看他了，转过身，慢慢消失在茄子琴的视线当中。茄子琴收回目光，茫然地看着又是无奈又是气恼的张龙。 展大人喜欢的姑娘不在了。 厢房里，张龙尽量简短择要地跟茄子琴把事情讲了一遍，然后一脸无奈地看着她哭得稀里哗啦。 子琴呐、啊，你吵不吵啊？ 厢房里间，正要入睡的妾室迷迷糊糊地责备了他一句。茄子琴立刻压低了声音，还是忍不住抽抽噎噎。 那然后呢？就找不到那姑娘了。 我们找来找去都找不到，公孙先生把全开封的花市都跑遍了，大家都怕展大哥回来会问。 张龙念起往事，眼圈不觉就红了。 后来展大哥回来了，我们你推我，我推你，不知道要派谁跟他说，哪知展大哥笑笑说，端木姑娘已经不在了。 什么叫不在了？是死了？你们就没问问？ 谁敢问呢？你是没看到展大哥当时的样子。公孙先生说可能在西夏出了大事，展大哥不想说，就由得他吧。 那展大人还让我为端木姑娘祈福。 茄子琴拿手背拭泪。 这要怎么祈？ 这也就是个心意吧。展大哥是个好人，他帮过很多人，以前他帮了人，别人要谢他，他都谢绝的。可是那以后他会问人家能不能帮我个忙。 就是要为端木姑娘祈福吗？ 茄子琴又哭了。 你这姑娘怎么跟水桶似的，说哭就哭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